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5，强度属于中等。环保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2至4，健康风险低至中，路边监测站3至4，健康风险低至中。预测明天上午一般及路边监测站风险低，明天下午一般及路边监测站风险低至中。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一道云带正覆盖广东。本港地区今晚同明天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最低气温大约1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温暖，最高气温大约23度，吹气微至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年初三和年初四大致天晴，日间温暖，下周中后期早上清凉。现时气温18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言不尽，风不息， 自由风，自由风。 BNO 的问题引起的争拗，大家怎看？郑生你好。 英国给这个 BNO 的人可以居留一段时间，定是签个公民呢，都是借助我们社会事件呢，就助收渔人之利啦。 高先生， 祖国就取消这个香港人的 BNO 作旅来证件，他就想制裁英国，但反而就是制裁了香港人。 星期一至五黄昏5至8，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 一元复始，万象更新。今年春节，市民应政府的呼吁减少聚会，但大家仍然可以用不同的方式向亲戚朋友送上节日的祝贺。新一年是金牛年，牛象征勤奋坚毅，我相信只要大家努力打拼，香港一定可以再创高峰。我祝大家和气吉祥，事事顺境，身体健康。 经典贺年广播剧《牛年喜事多》，2009年作品。 各位听众，歧视年年有，牛家今年就特别多了。 潇湘原著兼叙述，周末午夜场《牛年喜事多》，一年十集，2月13日大年初二晚起，逢星期六深夜2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旅游乐园 今个星期六是辛丑牛年大年初二，旅游乐园特设 亚洲团拜游， 内容有在韩国留学的 Joyce 分享在釜山济州岛的最新景点同大家拜年， 还有旅居马来西亚旅游人潘慧能潘总分享下在马来西亚农历新年有什么习俗。 星期六大年初二下午4至6，香港电台第一台。 刘年 欧海星先奴， 旅游乐园见， 恭喜恭喜。 个人意见节目《广东广西》现在开始。 广阔知识领域，网络文化吐息。Free as the wind， 广东广西。 好，欢迎大家收听 FM926 香港电台第一台啊！咁啊，嚟到咧呢个大年初一嘅晚上10:15啊！咁啊，依旧都系星期五晚嘅广东广西啦。咁啊，今晚咧做咗少少开波咧，就因为呢一个假期版。亦即係因為個新聞天地咧，就係一個精華版嚟嘅，即係濃縮版咁，變咗咧喺我哋呢一個時段咧，反而會多咗少少時間咧，由而家做到11點鐘。咁大家知啦，咁每晚11點鐘咧，中文台有聯播，咁所以今晚嘅廣東廣西咧係縮短咗，但係又延長提早咗開波嘅，咁啊變咗由而家至到11點鐘咧，都有我自己胡世傑同埋我今晚嘅主持周子欣老師。周老師，首先咧我就要恭喜你，嗱我都諗過嘅。周就周年旺上啦，子就子高气扬啦，恩就恩威并施啦。我讲系对学生啫，就并非对周太。恭喜恭喜 恭喜恭喜！咁啊，世杰嗱，你真系估唔到，我突然间要 整翻个怼怼穿墙咁，即刻要怼怼一对怼。 我觉得你做到嘅。 世界和平啦，同埋咧最紧要杰出华人啦，系咪啊？要食埋呢个香港电台嘅嘢啦，系嘛？希望你早日成为杰出华人啦。 咁胡系咩咧？胡假咩嗰啲啊？ 唔讲啦，嗰啲个胡字，所以我避开唔讲啦。 系咩？你得嘅，讲真。嗱，点解我哋今日咧就懒系有啲即系玩下烂 get 咁啦？其实都系真心捉土嚟嘅。對於無論是周子欣老師好，或者對於我們的聽眾朋友都是，我想這些祝福的說話就不怕多的。事關呢，今晚周老師就說，喂，不如我們趁著這個大年初一，我說什麼好呢？又是說那些什麼一元復始萬象更新，他說不是，四個字啦，給個錦囊你，什麼呢？善種善土禍，這樣。 嗱，呢四個字咧，我諗好多朋友都聽過噶啦。但係咧，我唔係話大家唔識解，但係大家可能咧就淨係解咗個字面意思，就淨係講話講好説話咁嘅意思。但係如果你睇翻《禮記》本身咧嗰、那個內容咧，其實佢係講緊兩個故事，但我就唔喺度詳細講故仔啦。咁裏邊咧簡單嚟講，善種就係、是、善於咧去歌頌啊，另外善土就善於去祈禱啦。你當係咁樣就易講啲啦。咁於是乎係兩個唔同嘅概念，而我相信唔單純係喺呢個牛年嘅香港啊，係牛年香港以後啊，我哋都要學識呢兩個好重要嘅技術。第一就係善於去歌頌嘅，善於去即係講一啲好説話嘅；另外咧就善於去即係去禱告啊。嗱，呢兩樣嘢咧，我覺得都係好重要嘅。嗱，先講少少個人經歷，我而家飆曬汗嘅，因為嗱，我示範先嚇。 唔係先，你飆汗係所謂何事咧？ 又因為咧，我就好耐冇試過咧，就做咁多運動。啱啱，因為我真係冇諗過啊，因為平時好舒服噶嘛，搭完車上嚟。 食多蘿蔔糕多，所以要做運動。 唔係，好簡單啫，就因為咧冇車坐啊。 哦。 越上嚟嘅時候咧，冇唔單止冇小巴，連的士都唔見。 嗱、 咁呢方面咧，當然我唯一一樣嘢我要嘆，就是赞叹自己啊，要识得讨，要识得善种啊，识得赞自己。我竟然能够喺嗰十分八分钟咧，能够喺地铁站跑上嚟咧，呢段都有啲斜佬嘅。即系我好老实讲，嗱，当然啦，我而家呢刻我讲得出嚟，梗系因为我行得到我先讲啦。但系其实我谂呢一种咧，嗱，我又唔可以讲话一个什么好大嘅逆境，好湿碎啫。嗱，但系呢一种咧，要身出身汗啊，要亲力亲为啊，或者要真系要自己咧识得，第一样嘢我都要学咧，就系、是。即系早排好多时，大家讲俾啲掌声自己。我觉得咧，其实喺一个而家香港，或者甚至乎而家全球一个逆境啦、逆境又好，或者甚至乎一个唔系咁顺遂嘅环境里边咧，我谂我哋要学识一样嘢就系咧，要第一样嘢先识得俾掌声自己，亦都识得咧真系去欣赏自己咧做过一啲好湿碎、好细小嘅一啲，你觉得 O K 过到骨啦，唔好出事嘅位嗱，已经算做唔错。我覺得呢一個樣嘢咧，我覺得係真係大家要學嘅。嗱，當然啦，我諗我哋對於好多人嚟講，佢天生非常擅長咧，去即係令自己舒適嘅諗嘢，即係可能佢好正面嘅。嗱，我譬如有陣時成日講生命教育都會講到正能量嘅嘢啦。咁但係咧，我又唔係嗰啲即係誇張到叫大家即係係唔係乜嘢都求其揾啲嘢讚自己，唔係嗰種。但係其實嗱，有啲好老土嘅説法叫小確幸啊嘛。嗱，其實咧，我覺得而家喺成個即係。大環境裏面呢，我諗我哋有少少嘅開心，少少覺得舒適嘅嘢呢，其實我都要捉緊嗰一個位啊，然後去多啲放大呢一種開心。我覺得呢一樣嘢喺成個嗱牛年嘅嚟緊呢一段階段呢，我相信大家條路呢未必話一定係非常之困難嘅，希望亦都好快會即係譬如口罩唔使戴口罩啦咁但其實都有一啲嘢我哋將要面對㗎嘛，始終。 喂，但係周 Sir 你咁講，你又放大得開心呢，我啲咁嘅衰人咧，我就觉得咁咪即系麻醉自己。 嗱呢個咧，嗱我又要講，唔好意思都要講翻個古仔少少。嗱，其實咧，呢個善種善土，如果你上網睇翻曬關於所有呢個古仔咧，其實咧，嗱，如果你就咁睇，嗱啲衰人咧，胡世傑咧就會諗到啲衰嘢噶啦。其實當時就係咧呢個晉獻公就起一間新屋。咁嗰間新屋咧，咁啊，於是乎有叫張老嘅一個啊，姓張嘅張嘅老人家，唔係嗰啲張老啊，唔係嗰啲有味嗰啲啊，咁就講啦，美哉鄰啊，即係美鄰美換啦，簡單嚟講，跟住然後咧，嗱佢就好醒目嘅，歌嗱呢句嘢咧就有少少衰㗎，但係即係年初流流，我本來就唔想講嘅，唔想講個古仔有啲原因嘅，就歌於斯，哭於斯，罪覺逐於斯。嗱，其實呢一刻咧，其實都幾襯成個香港嘅情況嘅，因為咧嗱起一間新屋啦嚇，咁、啊。然後咧就成班嗰啲大夫啊，包括咗頭先我講嘅張老咧，就走鬼咗去，就喺度讚嗰間屋啦。嗱，差仔嚟嘅成班，你問我，跟住就即係讚嗰間屋有幾靚啊，有幾大。但係咧，佢裏邊咧其實 雖然佢係擦鞋仔底啦，我叫做，但係其實佢裏面都講少少衰嘢，就係、是、嗰句哭於斯。那個哭字咧，其實係講緊做一啲唔係即係新聽頭唔講嘅字啦，即係總之有咩事。中國人不會喊㗎，即係嗰啲唔好嘅嘢。即係簡單嚟講，就起嗰間屋夠大、夠 area、夠闊，於是乎你可以做唔同類型嘅嘢。嗱，我哋又諗下呢個情況。嗱，今時今日喺香港，嗱，原本我想播只歌就陳奕迅嘅《仍然在呼吸》，都應該要慶賀。實際上面嗱，諗下由兩人一張台變成四人一張台，雖然其實你問我呢啲都係嚇。平時我哋幾多人張台都冇所謂啦，但係你有四人一張台啊，我啊 Tony 啊、勁國啊，我哋都諗住即刻約食飯啦，同埋阿黃仲遠都係咪先？即係我諗我哋呢啲嘢有機會同啲 friend 一齊聚到嘅，就去聚，唔係聚到唔係嗰種啊，即係聚埋一齊啊，大家小心啲啊！ 我見阿周 Sir 咧。我就想起咗電視嗰個 Ben Sir 啊，即係永遠咧去呢啲位咧，我突然間咦諗啊，哇究竟阿周 Sir 講緊咩張老同咩聚賭咧咁樣樣，係定對賭咧嚇？ 嗱，咁呢個就係我講緊嗰個即係、就是、對自己嗰、那個，但我直接啲講係對自己好啲啦、嗯，因為其實真係一啲都唔容易啊。嗱， 係 嗱，譬如而家大家好開心，我唔知道大家有冇呢個經驗啊。嗱，最近上網也好，你落地都好啦，你見到好多人喺街市咧，大家就食呢個龍蝦食得好開心嘅，我唔知道。 我知道，因為嗰排話喺澳洲當地咧，佢哋就好多龍蝦輸出咗口，有好多就入咗嚟香港啦，咁樣咁，所以就所謂澳龍嘅大平賣，咁啊喺街市裏邊咧，又真係比平時或者過去嗰幾年咧嗰、那個價錢係平咗一折嘅。咁你知道香港人好精打細算噶嘛？ 咁於是乎你會見到嗱，由嗰個龍蝦開始我哋講起嗱，譬如我最近 嗰個龍蝦係嗰啲龍蝦，你又唔好講嗰個龍蝦，你亂咁講噶啦又。 喂喂，我唔係啊，你唔好亂嚟啊，大佬。即系由嗰只啊，由嗰只都出事喎，嗰批啦系，咁安全啲啦。咁我谂由嗰批龙虾开始讲起，其实我哋譬如而家上社交网站，咁其实大家早排又有啲人又话迁移啊，又话成啦。即系我讲紧系社交网站，系讲嘢要好小心嘅。大年初一，咁但系其实你会发觉咧，喺而家我哋嗰个常用开嗰个 F 啊字头嗰个 book 啊，由 F 字头又嚟噶啦。我知阿细别又望住我噶啦 ，Facebook， 唉，直接啲讲面书。喺面书度咧，而家有好多群组。嗰啲群組就好得意嘅，啲燒賣有一個群組啦，跟住蛋撻有一個群組啦，魚蛋有一個群組啦，嗱咁甚至乎而家有其嗱我唔做廣告啊，其中有一個好多人嘅群組咧，甚至乎佢而家搞到可以收呢個會員費啊，嗱咁其實呢一個現象，我覺得都值得去嗱，我哋今日時間唔多，冇辦法去講呢啲現象啦，但我呢、這個喺我自己歸納裏邊咧，其實都係當大環境有啲嘢喺面書裏邊唔係咁好講嘅時候咧，咁咪講下飲飲食食嗱，我唔係叫大家退卻到一個地步，淨係即係變成咗 只談風月不談政治咁樣 嗱，但係其實呢一種嘅歡樂，你其實裏面你都見到好多嘢睇到嘅，咁但係嗰啲我唔詳細講啦，自己去摸索啦，大家。咁但係裏面咧，你會見到仍然係好多人咧喺唔同嘅方方面面裏面咧，嗱佢過緊生活，亦都喺唔同嘅地方裏面咧去擠啲嘢出嚟去做嘅，去講下自己想講嘅嘢嘅。咁呢啲位置我覺得大家都可以去珍惜咯。 嗯，其實喂講到尾咧，你都係想人哋，其實有啲無論係小確幸或者開心事咧，大家可以去盡量把握嗰刻，即係唔好話先話放大定係麻醉自己。先算啦，又或者係去到啲位裏邊咧，就唔好淨係懂得係怨天尤人啊，永遠就覺得係自己啱曬，對方錯曬，全社會都欠咗你嗰只咁樣樣。喂，但係香港人經歷咗呢一兩年啦，其實好多嘅所謂打逆境波嗰場波，好似打嚟打去都唔完咁樣樣嘅。無論社會上面事件嘅逆境波，亦或者係疫情嘅逆境波都係啦咁樣樣。即係喺呢環境，我明嘅。即係就算你而家開任何一個平台或者任何一個 KOL 咧，佢都話俾你聽，我哋要充滿正能量啦。我哋咧就要把握住我哋自己咧手頭上所有嘢啦。無論你口罩都要儲多啲本錢啊。即係你唔好淨係得一個咁，你點捱落去咧咁樣樣。咁但係嗰樣嘢你點樣嗱？譬如喺每個階層，無論你同我傾啦，之前話，無論係作為係為人父母嘅，以至到係為人師表嘅。以至到係我哋政府嘅高官嘅，又或者係政治人物嘅，其實每個階層都有佢哋嘅一啲訴求，或者係佢哋對於成個社會或者係對於事件嘅睇法。但係係咪咁易就可以放下我自己嗰個己見去接受人哋，甚至乎話啊嗰少少開心，你就不如盡量去令自己舒懷啦。其實呢樣嘢。 在具體上是否真的容易做到呢？ 嗱，呢個就正正咧，阿世傑真係雖然佢 set 我屎碌架，但係好彩我就一早呢個題目已經諗定咗，因為善眾我覺得係第一步嘅啫，我仲係講緊對自己嘅拍啫。咁但係譬如我哋仲有第二個概念叫善土，嗱，其實今年係一個好神奇嘅一年嚟嘅，我自己形容，個開局係好特別，我講緊農曆新年， 好似講緊運程咁嘅。 正正就係講呢樣嘢啦，嗱，因為咧，我就從來未聽過咧呢個黃大仙廟咧係唔開放投柱香。 冇錯，因為佢過去99年，嗱，今年佢哋第100周年嘅，咁因為琴晚我都有參與呢件事啦，唔係參與呢個直播啦，唔係呢件事啊，咁所以我都可以講話，佢哋過去99年都有呢、這個 傳統啦， 全民去上投柱香，係唯獨是今年咧就要決定咧係不對外開放，而要由阿監院即係佢哋。最高嗰位啦，就去進行呢個儀式嘅咁樣樣咯。 嗱，咁啱第100年就嚟一個好特別啦。咁甚至乎我哋好敬愛嘅王夏慧女士都斷咗攬啦，12生肖儲唔齊啦。我希望佢可以儲齊嘅，即係佢再嚟多一轉12年，可能佢儲得齊翻啦嚇。咁但係咧，譬如車公。如果大家好熟悉嘅車公廟，呢幾日其實都唔會有之前嗰啲好大盛大嘅武麒麟啊嗰樣嘢，就未必會公開得咁多啦。嗱，咁但係甚至乎今日都睇到一啲台去做節目都係講緊，譬如許願樹都冇得許啦。嗱，咁呢一樣嘢咧，牽涉到第二個概念叫善土。 係咯。有個善土，喂，其實我又覺得咁嘅啫喎。當然啦，喺形式上，如果你去到嗰個廟，去到嗰棵樹，去到嗰個地方，去到嗰個祭壇或者香壇上邊去做個善土，咁梗係最好啦，因為嗰個傳統係咁啊嘛。但係如果聽阿周 Sir 你咁講，其實善土本身，我就咁病埋自己屋企，我只要有嗱，通常嗰啲宗教嘅大道理話俾你聽都係噶嘛，只要你有顆心，你一定咧。就令到嗰個你信嗰個神咧可以庇佑你，甚至乎可以扶持你噶嘛，咁有心咪得咯。 嗱，心誠則靈呢句梗係真噶啦。嗱，咁但係個問題就係、是、嗱，我唔去講邊啲人，但係其實我哋都見到唔少人咧，我唔知邊年開始咧，其實好多時即係做嗰啲禱告嘅工作。嗱，中國古代成日都係祭天啊、禱告呢啲咧，其實係需要好多技術嘅。而技術咧，即係嗰啲咩儀式嗰啲咧，其實係一啲。即係我形容係一啲功夫嚟嘅啫，但係實際上面頭先講緊嗰個誠心，或者你求嘅時候有冇一啲嗱，譬如你作為一個官員去代求，一個關於社會嘅簽文咁樣計啦，你個心當時你求嘅時候係咩心態咧？咁我知簽出到嚟，當然唔同人有唔同詮釋啦。嗱，我今日就唔代表周子解簽啦，我以前年年都解嘅，今年唔知點算啦，唔好理啦。咁但係個問題就係、是，當我哋大家都各自有各自嘅包袱，或者各自有各自嘅諗法，尤其是喺做念對嗱，頭先講緊善眾就對自己啦，但係善土就對天啦。假設我哋有個即係俾一個我哋自己社會或者我哋自己個人咧更加高嘅一個即係人格化以外啦，直情係一個神啊咁樣嘅東西。當我哋對人又唔能夠好誠懇，當對神對天都有陣時都有好多自己嘅。諗法嘅時候咧，咁其實當然成件事就唔係咁理想啦。咁、所以我自己覺得善土其中一樣嘢咧，就嗰個心誠咧，大家真係要認真去諗一諗，係咪真係咁誠心去做？嗱，如果嗱，我唔去講嗰啲宗教，即係你明明係一個基督徒走去幫手求籤嗰啲就算啦，即係嗰啲可能係你職責需要嗰啲冇得講啦。但係嗰刻其實你係抱持住一個乜嘢嘅心態，甚至乎其實你係即係有陣時我哋好容易噶嘛，我哋好希望嗱係人求籤都係想而家譬如話借富咁樣，而家上網借都得嘅，借 Bitcoin 好冇咧？咁即係類似呢啲啦，咁即係我哋去借，即係就算去借呢啲嘢啦，所謂借運好借咩好，其實我哋好多時有自己嘅一啲諗法嘅。咁當然啦，呢樣嘢係每個人都會有呢啲嘢嘅。但係如果我哋假設啊，頭先講緊一啲官員，甚至乎係父母。嗱，而家我成日聽到父母就好愛錫仔女啦，為咗個仔女。嗱，頭先我都褪翻去講緊，唔同嘅人都要學識喺個新年裏邊善種善土。譬如而家好多父母都係噶，佢好想個仔女好好嘅，有一個好好嘅前途嘅。咁其實喺個過程裏面係唔係真係完全代入咗，定係即係代入到個小朋友佢嘅能力、佢嘅喜好或者佢最好嘅前途呢？嗱，我唔係話你哋做唔到啊，嗱，唔好誤解我意思。但係其實如果我哋當係求籤好，或者同佢溝通都好啦，喺個過程裏面，甚至乎頭先講翻善眾啦，褪翻一步啦，即係你去。讚我哋前面嗰個小朋友，其實係咪我哋都真真實實去睇得到我哋呢個面前嗰個小朋友，佢究竟係一個有咩叻嘅一個人咧？ 嗱，又褪翻一步啦，嗱，唔好淨係一味講話大人對細路啦，細路仔對大人，年輕人對長者，年輕人對中年人，其實佢哋好多時對個社會有好多訴求嘅，或者對個社會有好多期望嘅，可以咁講。咁但係其實有陣時我接觸到啲年輕人，嗱，我唔係批評佢哋㗎，年初我最唔中意批評人。但係譬如年輕人有陣時有冇真係明白？譬如佢前面嗰班老人家或者中坑啦，好似我呢啲咁樣，我哋點解以前會做某啲行為？或者點解我哋會有呢種諗法？我哋究竟係出於保護，還是係出於攻擊，定還是出於乜嘢嘅態度呢？嗱，我覺得呢一樣嘢其實大家嗱，唔係講嗰啲老土的互諒互讓啊！嗱，我呢幾個禮拜成日都即係struggle 緊或者掙扎緊，我係要點樣去用唔同嘅渠道去講呢個題目啊，因為其實我哋見好多就係當一個社會出現咗好多問題嘅時候，當兩代人或者唔同我唔形容係唔同批次嘅人啦，呢、這個字好似好衰啦。其實佢哋有唔同嘅嗱，譬如官方同民間，其實大家都有各自頭先阿胡世傑講，各自有唔同嘅訴求、唔同嘅期望。嗱，呢啲期望、呢啲訴求，其實當然我哋梗係從自己角度諗，我哋想要啲乜啦。但係我哋有陣時會唔會都多一步去諗一諗，其實嗰、那個大家嗰個聚腳點或者個聚合位有冇可能係揾得翻出嚟嘅咧？千祈唔好講緊嗰啲即係話大家哎呀互諒互讓呢句嘢太過簡單啦。實際上面就係當我哋今日講個題目善眾善土，就係、是、你識唔識得去睇到對方，你識唔識得去祈求對方做一啲乜嘢？我覺得呢一樣嘢咧係要學習嘅。我今日重點係講學習，我教書噶嘛，梗係教大家學啦。 唔係，所以咪話我用翻一個比較實際啲例子啊，譬如話過去嗰十幾日咪有一啲政府嘅咩強檢嘅，即係或者封區啊。要啲居民咧就落嚟要檢測啊咁樣。呢件事咪？即係大家嗰個訴求或者大家嗰對件事嘅睇法唔同咧，有啲人就話：，點解你要圍我區啊？有啲又可能話見到，咦？點解嗰啲又冇啊？跟住有啲人就話：，喂，阻住佢揾食、啊。有啲人又翻唔到工喎，朝早。甚至乎咧，有啲就話：，我驗完又驗，咁都有呢啲情況啦。明明可能琴日先驗完，你喺隔離嗰度，咁今日又嚟驗過，又框翻住，又再驗多次，係咪？咁即係變咗好多呢一啲嗱，政府就有政府睇法。啊！我話要咁做，咁做，咁做，再要清零咁樣。你無論係對於當區嘅居民、當區嗰啲鋪頭揾緊食嘅人，都有唔同睇法嘅，係咪？咁即係甚至乎啲專家都係嘅。喂，究竟有冇效呢？即係使咁多錢啊？動用咁多嘅人力物力啊？咁呢件事本身就睇到你所講嗰樣嘢啦。喂，其實大家都係想為件事好。呢、這個應該唔會有人反對啦啩，但係咧你落實要做啲嘢嗰陣時咧，就永遠咧就好似辣到有某啲人嘅，甚至乎咧啲居民都嗱，對於居民當然有人贊成啦，哎呀好啊，咁啊政府我驗咪安心啲咯咁樣，咁但係唔係個個咁睇嘅，係咪？有啲人我仲聽嗰個弊，佢就話使乜咁煩啫，全民強檢咪得咯，即係全部一齊做，係咪？有一個阿叔咁講，我聽到電視咁新聞。咁我谂下，咦系，即系究竟嗰件事要做到咩程度咧，你先至叫合大嗱，唔好合全部唔得噶啦，合绝大部分人嘅意愿咧。 嗱，我觉得咧又翻即系题目又好，或者我哋成件事咧，其实用一个古代人啊或者古代君主嗰个态度去谂嘢咧，其实有阵时系几有参考价值嘅。嗱，以前都係啦， 即係一錘定音。 唔係，係譬如祭天或者要做任何嘅祭祀儀式，好多時都係因為佢係一個天子啦嚇。所謂啊，嗱、這、呢個唔嗱，千祈唔好當咗我係啲封建王朝愛好者，我唔係咁嘅意思。但係嗱，就算你話西方人或者係英國人以前咁，都我哋講緊係公僕啦，係咪？即係其實簡單嚟講咧，嗱。係唔係一定係要講到咧？我哋係要做到公僕啊，做到係好低下嘅咁。我諗又唔係要講到咁嘅問題嗱。但係其實有陣時我哋個責任感， 或者有陣時我哋要明白咧，譬如我哋呢啲人啦，譬如講善用善組呢個題目咧，其實某程度上都係一種規勸性質嘅，等於大家走去求支簽，其實你都係想喺支簽文裏邊嗱，唔係俾到啲咩什麼一錘定音嘅嘢你，其實佢係俾一啲啟示、 指引啊， 俾一啲指引，俾啲方向，甚至乎點解你話佢好準，車工好勁咁，係因為佢俾咗啲方向你，俾一啲勸告俾你。咁有陣時如果做官嘅人我就咁褪啫。如果做官嘅人明白，有陣時啲人民或者啲市民有陣時好多怨氣或者啲説法咧，其實你會唔會將佢當咗做嗱？一來係佢自己生活上面嘅不便啦，會唔會幫佢解決啦？譬如可能你唔會俾一罐午餐肉俾某啲宗教嘅人食嘅，因為佢唔食得豬肉咁假設。咁呢個咪係經一事啊，坐一致咁咯，大家就明啦呢啲嘢係咪先？咁但係問題係冇罐頭刀嘅，一講呢個題目又出事啦，港台我唔敢再講啦，即係最咪借罐頭刀咯，咁好多方法嘅咁。出咗事咪下次改咯。但係我諗另一個情況就係當有人有聲音嘅時候呢，譬如我唔去講淨係純粹講政府啊，譬如你講緊父母同仔女有陣時都係㗎，子女有啲聲音，父母其實係咪都要聽一聽？呢啲好老土㗎，真係你要係咪學識聽嗰種聲音，而嗰個聲音可能未必 100% 甚至乎 50% 都冇嘅準確性，咁但係你係咪都要試下聽下佢裏面有 45% 嘅需求係可以 fulfill 到嘅，或者可以解決到佢嘅期望嘅，咁個問題咪可以解決咯？嗱，我覺得呢個係要學嘅。嗱，當然啦，我上得嚟梗係唔係淨係講緊要聽人講嘢咁簡單啦。其實我今日更加重就係講嗰個人其實都要學識講出嚟嘅，因為其實咧喺某啲時代，我哋其實做多過講嘅有陣時。即係大家都習慣去表達自己，咁可能甚至乎有啲好表達嘅時候，可能佢會唔係用言語咁簡單嘅啦，可能佢好七情上面好激動嘅都唔定。嗱，但係個問題就係，如果我哋去到一個位，如果我哋想其實溝通係雙向嘅，我以前都成日講嘅，如果啲官員想啲學生或者唔好官員啦，或者學校校方或者大人啦，想學生學到啲乜咧，其實你自己個樣做到啲乜出嚟，譬如你要同佢講。譬如在瑞士咁有兒童議會，咁你於是乎你咪真係同啲兒童傾咯，啲兒童知道喺個議會度講嘢咧，原來班大哥係會聽嘅，咁佢咪學識喺裏邊咧，大家就爭取成為兒童議員，大家就喺度咧就喺度撳掣就去講嘢啦，咁咪大家學到呢樣嘢咯。嗱，其實我諗要重新去學習呢樣嘢，就不如透過呢個牛年嘅第一日大年初咧，大家就學習，就唔好再係口號式。嗱，咩叫口號式咧？恭喜大家啊，世界和平嗰啲傑出華人嗰啲，其實嗰啲就真係好老實講係口號式嘅。是冇乜，我真係不停見到咧，即係嗰啲咩罩到病除啊，即係不停今日收到好多呢啲咁樣嘅唔同嘅 WhatsApp， 係好得意嘅公仔，但係嗰四個字其實大家可能係 forward 嘅啫。咁呢個就唔係我哋講緊嗰個真係，我哋真係有陣時我都衰嘅，嗱，我又唔係好講到乜嘢，咁我有陣時見到人哋啲嘢得意，我都係咁 forward 俾人嘅啫。咁但係問題，如果我哋真係對嗰個人有心，或者我哋真係去，譬如我對學生，我想提佢一樣嘢，有陣時我哋都會用多少少心去分享俾佢聽。嗱，咁呢樣嘢，如果個官員，嗱，我褪翻頭先你講啦，如果個官員真係想讓啲街坊或者想讓啲人明白佢嘅苦心嘅，其實佢可以做好多嘢嘅，佢可以落場，甚至乎陪佢哋一齊去睇個場啦。我唔係話佢冇做啊，我見唔到啫，暫時我睇唔得好清楚。咁如果我哋落到場，而唔係淨係前線嗰班人去做嘅時候，我見到佢哋真係明白，甚至乎要打針嘅時候，可能佢哋第一批打，你見到有啲係可能係咁樣嘅。你見到譬如拜登好快都打咗啦，咁於是乎你就見到，咦，似乎佢哋係相信嘅，亦都願意去行先一步嘅。嗱，我覺得呢個係緊要嘅。 西杰，你估今年花市的垃圾量会不会少了呢？今年年宵市场的规模小了，没有熟食和干货嘛。 瑞文，我想区区的情况都可能有分别的噃。不过咁，我就请来了绿领行动的代表，同我们谈下年宵花市回收的最新情况。 而我就继续主理大气候低碳生活有奖问答游戏，预埋你的啦。 星期六大年初二中午12:03，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胡西杰， 同我郑瑞文， 大气候。 正所谓三千年开花，三千年结果。基基，你得到啦！ 谢亮亮， 燕峰你为一台男神。 哇！ 冷静啲，系男神先。 哦。 燕派你同听众年初一、二、三一齐欢度金牛年。 星期四、五、六深夜12:00至2:00，香港电台一、二台联播。 那些年张伟基， 恭喜发财。 好，继续我哋星期五晚嘅广东广西，题目系善种善土。喺直播室咧有周志恩老师同我自己胡世杰嘅周 Sir 咁啊，讲到即系呢个善种善土咧，其实嗱，你啊啱啱提到话新一代年青人或者你自己啲学生们啦，啊，你觉得如果你同佢哋讲呢四个字咧，佢哋 get 唔 get 到你想讲咩咧？喂？ 一定第一句就覺得好老土啦，同埋講嗰啲嘢都係老生常談啦。但我好正正就想講咧，有陣時喺古，我哋真係有陣時托古嘅有啲嘢，有陣時越古代嘅人咧越純粹，因為個世界比較簡單。嗱，個世界簡單咧，當然同而家個對照就好大啦。咁我哋譬如面對嘅問題亦都好唔同。嗱，但係我舉一個，我哋可能第陣時要揾一日咧做一個好長嘅節目，咁就係講緊而家最 hit 嗰個新個 app 啊。就喺度講齋吹水，大家喺度講嘢嗰個嚇、我啱啱咧做咗樣好衰嘅嘢， 即係會所嗰、那個會所嗰、 那個會所 app 咁樣咧。咁我頭先嚟之前咧，我就開咗一個節目，所以我就懶醒啊。頭先我嚟嘅時候咧，我就做咗一個喂，不如喺開麥之前咧，我同啲即係當地啲會所朋友吹下水， 你啲群組朋友係嘛？ 係啦，就吹下水，咁啊諗住試下機咁樣啦，又開下麥，又等自己可以 warm up 下啦咁。咁啊，當然唔因為咁搞到我跑上嚟㗎，唔關係，即係冇任何必然因果關係啦。 但你唔使戴咁多頭盔嘅，大家明嘅。 唔係，但係個重點係咩咧？就係、是、當點解呢個 app 突然間咁 hit 咧？嗱，唔好講嗰啲即係有內容有啲乜嘢特別嗰啲咁簡單，係咪呢個 app 好純粹？大家真係翻去好似我哋細個嘅時候咧，喺度大家真係嗱，因為其實有陣時你用好多文字上嘅一個溝通或者討論區嗰種咧，其實突然間彈啲即係圖啊、啲 gif 啊、好搞笑嘅嘢出嚟咧，其實有陣時真係會隱喻失意嘅。甚至乎講下就越講越上頭嘅，結果就鬧咗交咁樣。但係我自己聽呢排我都聽咗唔少嗰啲即係個會所裏面啲內容啦。其實好純粹一樣嘢就係大家真真實實大家喺度傾偈溝通。嗱，呢一樣嘢亦都回翻我哋頭先講嗰個即係主題啦。嗱，當然喺個會所 app 裏面嗰啲大家喺度傾偈，唔一定係善用善土啦。你頭先講緊係啲學生或者啲年輕人或者甚至乎所有人啦，對於善用善土呢四個字，會唔會覺得係好老土，或者甚至乎會係 get 唔到呢個概念？其實翻轉頭就係我哋如果想一樣嘢好，咁其實我哋一定係會勸。我哋或者一定係會做一啲好鄭重嘅分享我哋自己嘅真實嘅情感感受各樣嘅嘢。我自己覺得喺尤其是嗱官員啊，好難講啦，因為官員尤其是好高級嗰啲咧，即係有陣時都唔容易做到嘅。今時今日，但係其實譬如即係假設啦，我哋再高即係再高一層次啲去睇啦，去到譬如喺中央政府咁假設，其實佢哋都好想做好多嘢嘅。可能你見到譬如春晚每一年都有好多唔同嘅善種善土嘅內容嘅，你會見到。咁但係當然啦，我冇睇曬㗎，我純粹睇到嗰啲即係正能量嘅部分嘅啫，可能係。但係我必須要講嘅就係咧，你做嘅過程裏面咧，其實人哋係嗱，不論佢哋點樣接收都好，其實會做到一啲嘅效果出嚟，讓你長期咁去做，而係真誠去同人哋溝通咧。我絕對相信嗰個溝通嘅力量啊，我必須要講。咁頭先講翻會所個情況就係、是。即係如果我唔係叫啲官員去做啊，千祈唔好而家即刻做一間俾人唔知發生咩事啊，老老實實。咁但係如果我哋真係願意擺個心出嚟去重新，譬如佢好多人都講緊，我哋好想譬如對於香港人好有感情啊，好想搞翻香港係搞好香港啊咁。其實好多嘢可以做咯。我又係講嗰句，我嗱呢個係我嘅善用善土啦。我今晚最重要講嘅呢部分，譬如就香港電台都係啦，即係我諗我哋好多時都需要好多溝通嘅。咁呢一啲部分，我自己覺得喺牛年係好需要咯。 溝通我諗無論喺邊個嘅環境啊，甚至乎你係咩崗位啊，你係人即係僱傭關係、師生關係、朋友關係。情人關係、愛人關係、夫妻關係，其實全部都要啦。即係如果你話唔溝通嘅，你根本就唔係呢個社會嘅分子，或者你基本上就算以兩個人嚟講，如果 A 同 B 都唔溝通嘅，咁嗰個關係本身，我覺得係有問題咯。咁所以我覺得，即係當然你講呢、這個，如果你咁講，其實呢個咪係大道理，周 Sir。咁你話個溝通係好緊要，但我反而覺得喺度諗，如果你話 同而家新一代去講善種善土呢四個字，就佢哋覺得好鬼老土。或者可能即係揞住嘴笑下你咁樣樣。我就反而喺度諗，就算呢一堂課你講俾佢聽善種善土係幾緊要嘅，佢哋都會跟你去做。但係我就恐怕我有啲擔心，就係香港人本身啦，唔係淨係新一代噶啦，都係嗰三分鐘熱度，即係佢同你同佢講嗰陣時，佢就聽到好明白。或者佢翻，或者放學翻屋企，佢都可能有一下會記得，同媽咪、同家長，或者就算同你啦，司長嘅都會去溝通多啲，或者逆地而處，理解一下你嗰個嘅諗法。但係會唔會維持得唔夠耐咧？即係咪 long lasting？ 即係舉例，去到聽日啦，佢要同同學做個 project 嘅，會唔會就係自巴自為啊？唔聽人講啊？都唔使話去到咩層次，我覺得，或者繼續搞個學會嘅，搞個學會你知啦，唔同年級嘅人啊都會出現啊，咁你就係搞一個咩天文學會好，搞一個國事學會好，其實會唔會佢？我恐怕佢哋會唔得持久啊！ 其實唔使諗咁多嘅，佢哋一定撞到碰好大塊嘅即係鐵板添，因為溝通絕對唔容易。但係點解我仲喺今日要講呢堆嘢咧？就是、因為其實我哋就正正知道呢樣嘢一啲都唔容易。而善用善土最重要嗰個概念就係咧，我哋不怕嗰樣嘢，其實去到最拉尾係唔容易做嘅，係即係求個天，你要對住嗰、那個。君主去講一啲可能唔係咁好嘅對佢講，或者甚至乎一啲禱告式嘅嘢、勸告式嘅嘢，其實係好容易撞板嘅。咁但係點解我哋繼續都要講？咪就係正正就係要做一樣嘢出嚟去。如果當我哋有一次有機會做得到嘅時候，呢個就係一個好嘅樣板，此其一。第二就係咧。我哋明知道呢一個唔係容易做嘅嘢嚟嘅，甚至乎會好大機會撞板。但係點解我仍然要推廣或者要講呢一樣嘢出嚟俾大家，寧願俾佢哋笑都要講咧？正正就因為如果唔係由我哋呢刻去做呢一版去做，當有一日到我哋做咗嗰個角色嘅時候咧，我哋都唔會學識去聽得到人哋嘅。所以我用一個比較超長嘅目光去睇啦。有啲人有能力嘅，譬如我而家攞住個麥喺度講嘢嘅，我唔係想大家去睇嗰啲即係流連問情咁簡單啊！我係想大家攞住嗰堆嘢，甚至乎求支籤，你真真實實去諗下點樣能夠令到個環境發揮得更好。 嗯、 我覺得呢、這個就算對自己對身邊人，我都覺得係真係要學咗先咯。 嗯，好咁啊，希望大家都長知識或者係袋到嘢落袋啊！周 Sir 今晚即係肺腑之言，就同大家講下善種善土個。意思啦，咁样样，咁啊嚟到呢度差唔多啦，咁啊因为十一点钟之后咧就会系有音乐说呢个节目，咁啊系二台嘅主场啊，咁啊今晚嘅讲讲西系差唔多啦，咁啊嚟紧星期日嘅朝头早咧即系十点钟啊，咁就讲紧都系一台啦，当然系就有呢个文杰华、卢伟力同埋万玉麟三位就讲两个字嘅啫，直觉。啊，周上到，即系唔系计数嗰啲直觉啊，系直觉呢件事，有冇得做咧？那个直觉啊，咁啊嚟到呢度咧，周 Sir 就送呢首歌俾大家 ，I'll be a rubber band， 未来见，拜拜， 拜拜。 逃离闹市盛况，再次去放逐那轻狂，说说笑。年月在破，我心得使我拒绝淡忘，曾爱唱的那首，谁可代替？明日大时代每秒换季，能否都珍惜一切？只得你始终也明白最初我是谁能让我可在宽广的未来无惧地再去做我这晚与你回头望跌宕里呼吸都不对， 着落泪，曾雨里高唱的回音尚有，明日气候没法去预计，能否